这么冷的空气啊，够吗？你要是都是这样，这也带着个人要够吗？我你妈妈这嘛，我过去晚上了，咱们去办公吧。走过不错的音乐里头，不要和那空气越靠近了。走过不错的音乐里头，不要和那空气越靠近了。咱们下班工吧，那个下班上吧，那当那是。 내가생각만하지요나여하여나바가지않는다시요내맘생각은나바지않지요하사와시로말지내맘냉다하야지요그치여바지못하정보다사와가지않지요지요모주시는해소리마다세제로시차모두누가가고른지요야수수이가도눈치를연연해그누가손자소리야벽을청년군들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선이나무시간나이나야무마아저하야지삼모손을예해봐그나따가지게이런소자야지세아하사만구수아가다시고야미와이소대아가다마가치다아가다마야돈도안마이마이아가다미신이오유야돈도돈도아가다미자유유야돈도미예예예예예예고수고수야고로고수야고수나도라이야고수야야이나만고아사라이미수마코피호수야하팔나구수우리의정사예예예예예예예내가서소미상가다주고요이치야고사소야시내라다여사하나소수가예내도소수자다니라나도야정말나무시없고나가나래사사바니니나대사피야사오시고나나사사라예예예예예예예예예내가소리가미안다고